北京时间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子女幼升小，社保不可少，城区全覆盖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 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抓紧抓紧，美国移民马上就要涨价了，绿卡越来越难拿了。 怎么那么着急移民美国啊？ 美国投资移民条件宽松啊，政策稳定，一个人办理全家移民，门槛低，性价比高，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提高门槛了。 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建地产华北区域的张少辉。我们的陇越长安项目呢，是西长安新城的滨水别墅社区。我代表陇越长安项目，祝大家新年快乐，祥瑞鹏程，慢生活895，青春不老，岁月慢行。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晨报消息，记者从门头沟区两会上获悉，109高速将于明年开工，预计13-5完工，108国道二期工程也将于明年6月通车，市民半小时可从天宁寺直抵潭柘寺。另外，从军庄镇到海淀后山的军文路也将于明年开工。门头沟还将优化完善 S1 线、长安街西延线周边路网布局和交通组织，打通一批联络线、断头路，改善微循环。北京日报消息，记者25号从门头沟区两会上获悉，明年门头沟区将在门城地区启动建设永定河郊野公园和生态湿地公园，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去处。两大项目将以水为重点，通过打造若干水面景观节点，实现水系统互联互通，构建生态环境优美、园林景观提升、城市水系统健康三位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城市。两处大型公园预计在2到3年内建成，今后将成为地区居民享受自然美景、呼吸新鲜空气、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并且明年起，门头沟还将陆续启动绿海奥运公园、石龙科技湿地公园等项目，通过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等多种绿化方式，推进城市绿化美化，同时推进山区绿色廊道和绿色村镇建设，不断扩大区域的生态环境容量。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18号，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是早晨不太快乐的季节，总是睡前需要一点点的酒精。啊，情绪万种，为何只剩下一种痛？忘了曾经有过的感动，忘了伴我孤独的初衷。跟火柴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点着香烟看它能支持多久的寂寞。啊，几乎它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冰冷苦涩，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点着香烟看他人支持多久的寂寞。啊，几乎常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冰冷苦涩，品尝世事的起起落落，品尝世事的起起落落，品尝世事。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二十四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五号楼十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凤凰房产最佳创新营销奖开发商碧桂园，碧桂园北京区域祝大家新年快乐。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封我的心，我的心总是那么多情，为了爱我将头生当作你，别说我不懂你的心情。将微笑当作你，静静地等着你的来临。哦耶，宝贝，努力以后让我再想起，想起你和我爱情的故事，青春的岁月换成的记忆， 向天空大声

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给我的爱，几生几世我不忘。 早知春末，终成。